仙女面庞，太师叫你列把西东，左边金尊，右边玉器，梅花鹿与仙毫。 那么接下来给您演唱琴挑的片段。 陈庙长，自

今上情啊一声长叹，满腔的愤恨万种心酸，无望你害得我活泼家亡，生灵涂炭赤力千里不见人烟，我今天逃出龙潭虎穴，一定要重整故国，锦绣河山，在人群中闪住一位老叟公孙健，咬牙切齿怒发冲冠，但愿越过的山河惨遭蹂躏，民不聊生啊，受尽摧残，老朽我虽然这千斤的重担由我们来承担，越王听罢无助的将头点，又是喜悦又是羞惭，喜得是君民人等忠心耿耿，羞得是愧对黎民和国官，我唯有刻骨铭心牢牢谨记，这惨痛的耻辱一定要鞭策自己，心不舍己是越国苦劳，受贫寒， 言有事从听罢领旨，哪敢怠慢不多一时，准备起船。越王说从此后羊羔美酒一代免，山珍海味不要往上端，每日三餐常常苦胆，胆色飘影，我的心已干。到夜晚撤去被褥和铺垫，我要在柴草之上和一儿眠，有事从不见呀，起住 将身站起来到窗前， 听了听，铜壶滴漏出长夜，看了看都转星移玉树天。忽然间宫墙以外歌声起，音韵悲壮入耳动心酸，原来是国法老人公孙健引吭高歌声入云端，起歌月故如分离心，收集水深火热兮，颠沛流连，忘我待往昔，借民道权同甘共苦心，重整更起床半夜眠，农忙时亲自扶犁去耕种，他的夫人又织卷来又养蚕，他看到国内的壮丁日渐稀少，查看只有老弱病残，忙传旨壮丁勿娶老妻，老者勿娶少妇，男婚女嫁须待成年，妇人有孕医生要随时的诊断，临盆分娩必须报官，生男生女俱都有赏，赐酒赐肉赐丝棉，派范蠡吊丧问疾扶孤寡，派文仲操练三军造战船。父老们听见越王卧薪尝胆后，感动得万众一心共进时间，到处是手摇纺车千夫乐，肩扛锄把万民欢。那越国朝野上下一心无二意，励精图治，经过20年，悠长的岁月把山河改变，果然是兵强马壮，五谷堆成山，唯有那残暴的武王欺压越国，日深一日，只逼得黎民百姓呼吁抗吴到越王的面前。这一天大军云集在教场上，那越王宝剑一挥把令传，和吴国展开决死战，人人奋勇个个当先，直到吴京把姑苏呈现，吴王自刎在阳上，众三军抗敌 边桥金灯下，旗帜 我心长叹。